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8点，云南。当小鸟停在树梢，当云朵飘过天空，我们不只有眼前的苟且，还有眼前的幸福。 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最近特别沉迷于吃鸡这款游戏。刚开始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我觉得吃鸡是一个很休闲的游戏，可以轻松地搜集装备，然后找人打一架，活着就继续，死了就重来，不像某某荣耀需要神经时刻紧绷。我觉得这也是我最初被这个游戏吸引的原因。结果随着玩得越来越多，胜负欲越来越强，前两天又一言不合跟路人队友吵了起来，搞得后来心情也一直很不好。我的心愿就是希望以后打游戏能永远保持一个好的心态。 认识你的时候我就该跟你去上海，你我都很勇敢，没辜负风景多好看，浪漫的一场再回 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8:05，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 你是青年圆圆。因为刚才我和那个圆圆我们两个在聊的这个非常火热啊，也是刚刚我们这个许愿池当中啊，有听友给我们发来的那个关于吃鸡的许愿。 是的 啊，就说这个吃鸡的时候吧，希望能以后能自己能够在游戏当中能够冷静一些。 对啊，对，孔文哥刚才也说他平时打这游戏从来都不冷静，一打游戏就上头是吧？ 啊，对，就上头，然后比较晕。 对， 又是一个啊，怎么说呢？活力满满的新的一周，对吧？ 是的 啊，我们先来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关于 天气 啊，出行方面的一些小贴士。今天北京的天气是晴，最高气温是28度，最低气温是13度，空气质量是凉。立夏过后呢，气温在逐渐的升高，紫外线还是比较强的，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防晒。 那我们再来关注交通方面，今天的限行尾号呢是4和9，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机动车禁止在5环以内行驶。 哎，对，然后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贯穿始终的会有一个互动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哎聊一下，就是大家听过最好笑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会有很多吧， 对、 啊，是吧？就比如说最近吧，就比如说上周 啊， 大家可以跟我们聊一下， 是 不是？ 啊，是。看来孔文哥是不是身边有很多很好笑的事情要跟大家分享？ 很好笑的事情，我捋一下啊。有的时候可能自己就觉得啊， 太多了， 我自己就挺好笑的呀。 是，这没毛病 啊，对吧？这个没毛病。然后呢，就是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然后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 青年计划，对，点击下方的直播呢，也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还有在 花椒 直 播、 活力酒吧啊，原来叫活力酒吧，现在我们叫酒吧青年说，我们单独成立了自己的一个分部门啊。 对，所以大家记得啊，搜我们的花椒直播，这个叫 982青年说。我刚才看了一下，在982的青年说的直播间里已经来了很多的朋友，临近胡同关注了主播，然后叶之水之。你对象是哪儿的？上来之后就问，哎呀，你这个太搞笑了吧！你上来之后就问这么赤裸的问题， 就是 啊，对对对。 所以孔文哥，你对象是哪儿的？ 我对象是哪儿的？我对象可能那个可能还小 啊、这样啊， 可能还小啊。然后怀，他说默默的看你们聊天，哎呀，谢谢。祝我绿豆啊，我们的老朋友，他说我来了，哎呀，你又好久不见了 啊， 好久不见。然后有一位特别的朋友叫做倩，他说英国的朋友来了， 哇 啊这。这位朋友， 感谢， 这位朋友应该是正在英国，然后在 收看我们的直播。 然后这位朋友呢，其实啊，我是认识的。然后他说呢，他说今天会一直收看我们 啊，原来是 节目 孔文哥的铁粉。 这个铁粉倒谈不上吧。然后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朋友，他说英国的，这个时候呢，正好也没什么事儿，然后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感谢大家， 谢谢 啊。然后呢，接下来就进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内容。 青年说，继续说。 首先呢，还是我们的青年头条号。首先要跟大家说的是，从现在开始，大家上12306买了火车票，可以通过支付宝接受最新的消息通知。 是的，那么上周五啊，其实这个12306网站就发布了关于这个用支付宝接受通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使用说明。那说明中就说了，说那么为了进一步丰富这个信息的通知的渠道啊，所以现在呢，他们就增加了这个支付宝来接收通知的这么服务。那有哪些可以通过支付宝提示呢？比如说这个买票、退票还有改签这些信息啊，都会通过支付宝来那个发送。但是啊，像这个之前的什么列车的运行的调整啊，还有手机号码的验证啊，还是通过这个手机短信来发送的。 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变化。那怎么操作才能让支付宝推送消息呢？第一种方法，大家使用支付宝扫描12306网站上的注册成功、支付成功和登录成功页面上的任何一个二维码就可以了。第二种方法呢，大家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 支付完成页面上的选择支付宝接受通知功能，按照操作完成按照引导完成操作。然后另外呢，选择了支付宝接收通知的旅客呢，也可以通过12306网站铁路12306 APP 的通知设置功能更改通知服务方式啊，就是大家还是要小小的更改一下。 对，你喜欢或者不喜欢， 你都可以上12306网站和铁路12306 APP 去开通或者关闭它。 哎，没错啊， 就这意思啊。 对对对啊，这个时候在9827年说的房间，朱古力豆说：“孔文同学，你的新发型好帅呀！你看你这个说的太好笑了，对不对？你这就是我听过的一件最好笑的事情。孔文同学的发型什么时候不帅呢？ 对啊，一直都很帅啊！你这说的真的是， 对吧？ 让孔文哥很生气，又要上头了。等会儿， 对我一会儿就真上头。虽然说今天早上没有洗头吧。啊。然后夜之水之，他说：“我的小宝贝儿啊，咱俩是一对儿啊，来亲一个。” 哎呀， 这位， 这也太不矜持了啊！ 不管是男的女的，你给他就好了，好了，好了，没问题，没问题，这个非常赞，非常赞，非常 赞, 非常赞、嗯。 好了， 都是我们的粉丝，都是我们的金主爸爸，是不是？ 是的， 嗯、对。 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周一了，所以我们先来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们这一周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嗯。 那么这个星期啊，北京将有一轮以轻度到中度污染为主的空气污染过程。那么气温呢逐渐升高，最高温度呢有可能达到30摄氏度。 哦，30度，嗯哎、 对、啊，很高了，很热了。 对对对对对对，大家这个可以感受到夏日 已经来了。 对，已经来了啊，真的是在我们的身边。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北京是受到了一些沙尘的影响，污染情况呢比较严重啊。而在未来的一周呢，沙尘的扩散条件很一般，从周二到周四扩散条件会逐渐的变差。北京的大部分地区以凉到轻度污染为主，中南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中度污染，到周五的时候才会好转啊。但是从周日开始呢，扩散条件又开始变差，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度污染。所以呢，这几天啊，大家要出门上班的话，戴个口罩吧，戴个口罩， 戴了， 对对，做做防护， 你不出门也是可以的。 你看，不出门，不出门戴口罩，哎呀，太好笑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气温方面啊，那么从今天到周日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真的是热气腾腾啊，一直在维持在28摄氏度到30度之间。那么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将冲上19摄氏度。那么看来夏天啊，真的是迫不及待的要来了。那么下面就跟大家普及一个知识， 嗯， 气候上入夏的标准是什么呢？那就是连续5天平均气温如果达到22摄氏度以上啊， 哎， 那么这5天内的第一天就是我们以夏季的这个开始。那么往年啊，北京的入夏时间呢是在5月19号，那么离我们也是不远了，夏天要来啦。 对对对，然后呢，未来一周呢，天气是以晴到多云为主，光照充足，紫外线也比较高 啊， 提醒大家做好防晒 、 哎，对。然后刚才呢，也有网友朋友跟我说，哎，他说孔文怎么看你黑了呀？ 啊，晒的呗。 啊，对对对，晒的。 孔文哥是五一出去玩了吗？还是？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经常在室外活动。 运动，阳光男孩， 啊，对对对， 是这意思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嗯， 对啊，就是我在室外运动的时候呢，就是我不会说，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下午什么5、6点、6、7点，等太阳落山之后，嗯，啊， 你就中午12点。 哎，差不多，就是 真的呀。 就可能没那么夸张，可能比如说真的是2、3点，那个时候太阳其实也挺毒的。 对呀， 啊，对。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有点什么户外的运动啊，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我就去了啊，我不管那一套，黑就黑吧，没关系，对不对？但是我的颜值怕黑吗？ 对对对对对， 你看。 这孔文哥，我就分析一下，怪不得你这老上头，是不是就是晒的呀？平时 是吧？啊，你 中午闲的没事去晒一晒，然后就导致回家待着就哎呀，一言不合就上头了 啊， 晒坏了 啊。所以呢，就是这件事情成为了圆圆本周之内听过的第一件非常好笑的事情。然后为什么变黑了呢？ 孔文哥 就是 晒的 上头， 对。 然后在982青年说的房间里，我们看到，啊，这位英国的特别的朋友，他说阳光大叔 啊， 你说这个事儿 是谁呢？ 你不 我们这儿没大叔啊，是吧？ 你说这话我是接还是不接？你说阳光，我说挺好，一大叔， 是谁啊？ 对啊，谁啊？ 这只有一个小鲜肉嘛？ 对啊，就我们导播老师是位女老师，我们导播老师大叔没在呀， 啊？对呀， 啊，对不对？ 不明白，不明白 啊？对，然后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对，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真的是，哎呀，还是非常的有感慨啊，尤其是这位这个英国的朋友，然后跟我私信之后说今天要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啊， 这个， 有故事， 有故事，有故事啊。然后那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为了特地欢迎这位朋友第一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然后有一首歌送给他吧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人生没有如果》，来自张栋梁，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表情的脸，我活在今天，跟回忆缠绵，迷路的少年已经不再抱怨，爱情像一只蝴蝶，脆弱却让人想念，它总是忽隐忽现，我心中的花园向昨天告别，跟伤口和解，别哭丧着脸，我不再扮演青春的少年，你也不必留恋走过不安的岁月，牺牲多少的睡眠，终于对快乐不再贪得无厌，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换另一种生活，有什么结果，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没有参考星座，会不会落魄，只能放手一搏，多少梦浮现，多少梦幻灭，喜欢去海边冲浪的少年，总算学会妥协，无伤大雅的谎言，微笑应对着敷衍，终于学会用温柔对抗世界，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换另一种生活，有什么结果，人生没有如果，比如说 刚刚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来自张栋梁，叫做《人生没有如果》。不知道听到这首歌的朋友们啊，这个是不是想起了一些以前的事情 啊？有故事，有故事， 有故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接通了我们今天的连线嘉宾，来自蜻蜓 FM 的声音小编小美女慧明。慧明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好久不见了。 早上。 来自蜻蜓 FM 的。声音小编慧明， 早上好，早上好，慧明啊，那个本周今天是周一，给我们带来哪些分享？ 好，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在上周蜻蜓 FM 有哪些好声音吧。首先看到第三位，上周的第三位好声音呢，还是我们行走的荷尔蒙朱亚文带来的最新一期的最美情书。那这封情书呢，是家喻户晓主持人啊白岩松写给他儿子的一封人生邮件。我们印象中的白岩松都是经常采访各种世界风云人物啊，对新闻事件都是做出犀利评价的这种严肃评论员。但是呢，他却在写给他儿子的这封信里，劝他儿子要多去玩耍，不要去争第一名。为什么呢？而且他还说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生建议，我相信如果你听了也会和我一样一脸吃惊的，所以不妨去搜索听听看吧。那第二位，上周的第二位好声音呢，声音非常的温润，每次听到他的节目就像是掉入了一个梦里啊。这个梦呢，大家也可能非常熟悉，里头有小儿女情长，有人生百态。这个梦呢，就是《红楼梦》啊。这个好声音就是蒋勋。可能我相信很多年轻人跟我一样，就对于这些名著，可能看过电视剧啊，听说过他名字，但是很少有人真正的去品读他的文字。那这样的话呢，我就非常去推荐大家去听这个蒋勋的细说红楼了，可以让你非常轻松的听完不一样的《红楼梦》。那接下来就是我们上周的榜首位置，还是来自我们有才华爱自拍的矮大紧男神高晓松。那他在上周呢，是专门为他心目中的文艺男神啊做了一期节目。是谁呢？他不是帅气的演员，平时生活呢也非常的低调，喜欢看文艺片的影迷们呢就一定会对他的名字不陌生。他是拍过2046，还有花样年华，还有一代宗师等等非常经典电影的导演王家卫。但是呢，高晓松却又在他的节目中说是王家卫断了他自己的电影路。那为什么会这么说？高晓松和王家卫之间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去蜻蜓 FM 搜索矮大紧直北来收听这期节目，揭晓答案。以上就是上周蜻蜓 FM 的声音榜的前三位。 好的好的，慧敏，感谢今天和我们的连线，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分享了上周榜单的前三位的内容。我觉得这三位都挺有吸引力的，是不是？圆圆 听着我就特别想去听， 特色。 对对对对，没错。然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然后可以登录蜻蜓 FM， 然后搜索下载收听一下。谢谢慧敏，谢谢慧敏今天和我们的连线和分享，谢谢。 好，谢谢主持人，拜拜。 好，拜拜 拜拜。 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关爱青 年 计 划。 哎，对，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下我们身边的事情啊。 好， 然后今年北京书市将会在本周五开始举办，主办方现在 书市 对，然后已经开启了读者免费抢票活动，全部票量抢完为止，最终的截止时间是5月21号。我们也了解了一下，今年的书市呢是从5月11号持续到5月21号，是10天的时间，地点是在朝阳公园。今年的主题是坚定文化自信，共建书香京城，倡导广大市民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书市汇聚了中国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发行集团、北京联合出版公司等300多家国内知名出版发行单位，设置了600多个展位，展销40万种古今中外的对优秀正版出版物，还会邀请各界的名人呢举办朗诵、阅读等一系列的线下活动，还会有新书的发布、签售、讲座啊、互动体验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活动。 哎，这我就好奇了，孔文哥喜欢读书吗？ 我呀。我这个 必须喜欢， 必须喜欢， 不喜欢也得说喜欢。 但是呢，这个事实的情况就是还是会挺懒的 是吗？ 对，但是会有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哎呀，看到喜欢一本书，对吧？可能我然后买到之后，就看不完，你知道吗？ 我能想象这个 是吧？就是会看一些，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其实还是都是自己的懒惰啊。我从来不会给自己找借口的。 不，一定是孔文哥忙，忙。 不，就是自己比较懒惰啊。 然后就是、对，然后会有这种情况，然后就这本书 就看不完， 搁置了 啊。那就大家不要向孔文哥学习啊。那喜欢读书的小伙伴们记得啊， 向你向圆圆学习、 对对对，向我学习啊，好好读书啊。那我们就来看看，那我就很想去这个书市啊。那我要去，我怎么抢票呢？是不是、在这里就教大家一下啊。那大家呢，只要关注这个北京市新华书店连锁有限集团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它里面有一个北京书市，你点，或者是下载有一个北新网 APP， 北京的北，新华的新，网 APP 就可以免费呢，到时候领取我们的这个门票了。然后抢到票的读者呢，到时候就可以凭借我们的二维码进入朝阳公园参与书市活动。 哎，对，你看，其实刚才咱俩上节目之前，然后还在跟我们今天的导播老师在聊，然后看到桌上有本书，就是这个吴晓波老师写的这个《激荡三十年》。 对， 哎，我说这本书是哪位老师的？啊，他说可能是就是咱们单位统一给就是大家一起购买的。然后我刚才看到里边还有这个折页，应该是有的老师在看。 对， 我说要不我刚才想了一下， 你又想借回去看一看？ 对，我说要不我先借来看会儿，我也想算。我家里那好几本都没看完呢， 借回去当枕头。 当枕头那也得拿自己的书当枕头，公共的不太合适 啊。对对对， 是不是？接下来之后我们继续跟大家说我们北京身边的事情。西城区的朋友们 注意了， 西城区的朋友们注意了啊！西城区的朋友们注意了，外区外省市小学生应届毕业生回到西城区升初中，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从今天到周三在原就读区办理出区手续。周四、周五，西城教育招生考试中心将对材料进行现场审核。也就是说，要回到西城区上初中，必须符合什么条件呢？ 交什么材料？ 对，交什么材料呢？简单来说就是。这俩指标不低啊，然后西城区有户口和房子 啊，这样啊， 对。 那确实有点难啊那我们先还是来看看吧啊。那比如说这个北京市不是西城区，你是外区的毕业生，你要回来你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就比如说啊，你要包括这个回区入学的这个申请表当然了，就还有刚刚说的这个你监护人的这个房屋的这个产权证啊什么的，还有如果你没有房子，你租房子也可以啊，但是呢你要有这个监护人独立承租这个西城区公房的公有住宅租赁合同，还有呢你这个学生和法定监护人的这个户口本西城区的户口本还有当然了，如果你们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你还要有这个亲子的关系证明。 如果是外省的毕业生要回来的话呢，要提交的材料包括小学生应届毕业生证明、在西城区实际居住证明，学生和监护人的西城区户口本，如果学生是西城区的单位集体户籍，而且监护人至少有一方是该单位集体户籍，并且在户籍所在单位工作，还要出具亲子关系证明、集体户籍首页复印件，还有在职证明 啊，还是很复杂的。 对，然后呢 相关负责人其实就表示了、那么他们这个其实就跟按照小升初的这个政策啊，那个小学应届生呢可以选择在学籍所在地升初中，所以你要是办理想要回西城区上初中，你要办这些手续啊，一定要慎重，因为你一旦办理了就不能撤销了。 对， 而且呢，到时候你这个区级审核通过之后啊，是要经过市教委网上确认的。那审核没有通过的呢，就会把你的这个信息啊，自动退回到那个学籍所在的区域。到时候呢，学生呢是仍然可以在学籍所在区升初中的。 对。然后这条消息呢，西城区的朋友们， 那个村里的喇叭来了啊， 对，那喇叭广播，西城区的朋友们注意了，西城。区的朋友们注意了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说的这条西城区小升初有关教育方面的消息啊，这个真的是今年如果有这种情况的家长们要确实仔细的要了解一下啊。对，现在时间来到了8:29，大家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每天早晨都为大家直播的来自北京青年广播的 青年说。 哎，对，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 是的， 对，然后现在其实还有好多朋友，然后合租说好有魅力，哎，这是说给你的圆圆， 谢谢 啊。然后对，然后未来将至，他说主播体重多少啊？ 对，哎，今天天气真好。 还有下一个，对。然后那个怀这位朋友说报道下，还有说主播今天这个几点起床的啊？我们上早晨的节目都是 不睡觉的， 哎，都是不睡觉的。好的，那我们现在进一段半点的报时，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传好，三号王明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8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在半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 青年说，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 大家好，我是青年圆圆。我总是想加一个青年。 啊， 对，可能哥不是青年了，已经。 可以的，没问题。刚才不是有网友管我叫什么阳光大叔吗？对吧？我就只看前两个字就好了，阳光。 我是阳光孔文 啊，我是阳光孔文啊。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 98.2 AM 927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关爱青年计划”。 关爱青年计划，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分享。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叫做酷破，他说第一次玩不知道说什么啊。我觉得呢，我可以给酷破这位朋友呢提一个好的建议啊，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你看直播的时候吧，手机下方应该有一个这个小的箭头啊，对，然后你点击一下，然后呢编辑一点你想说的话，然后分享到朋友圈啊，然后更多的朋友们可以帮助你来想一想想说什么， 说啥， 对 对 对，然后这个。对吧？可以让更多的朋友们看到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 对，比如说， 对对， 我就想到了，哎呀，今天主持人好漂亮，然后分享出去，然后大家肯定又很好奇，孔文哥好帅。 哎，然后进来之后， 那不会的，必须的，孔文哥今天的发型这么帅 啊！今天的发型这么帅 啊！ 你跟 又， 对，你刚才跟朱古力豆，你们俩说的都一样。 我就是学他的，被他洗脑了。哎呀， 对，真的，我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我们这么优秀的节目啊，大家有什么理由不分享呢？啊，对不对？ 没错。 来吧，继续跟大家说点干货吧。 我们来计划二， 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哎，对，我们关心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 那世乒赛，中国女队逆转战胜日本队，获得了4连冠。大家知道，那个世乒团体赛女团决赛是已经在瑞典结束了。那么中国女乒在主将刘诗雯先输掉1分的情况之下，是凭借着整体雄厚的实力和稳定的心理素质，最后呢是以3-1逆转击败了日本女乒，最后呢是成功获得了冠军，然后实现了4连冠。 在之前的半决赛当中呢，中国女队的头号选手丁宁就曾经以0-3输给了香港选手苏慧茵，让人大跌眼镜。不过全队还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连胜3场，以3-1取胜，并且晋级决赛。半决赛的意外呢，让中国女乒的队员们对决赛可能遭遇的各种意外情况也是做了一个充分的准备。果不其然啊，对，代表中国队第一个出场的刘诗雯就以2-3输给了日本选手伊藤美诚，但是接下来呢，丁宁在关键时刻啊，立马以3-0横扫了对手，将总比分扳平，稳定了中国队的情绪。第三个出场的是朱雨玲啊，她也不负众望，以3-0完胜石川佳纯。而刘诗雯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也迅速调整了状态，以3-0完胜了平野美宇，最终中国女队还是获得了冠军。 对啊，三个横扫3-0，真是厉害。 没错。 那么这次夺冠啊，是不仅实现了中国女队在世乒团体赛上的4连冠，还是历史上第21次啊获得这个项目的冠军了。那日本队啊，曾经也是8次夺冠了。那么近几年大家知道，是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背景之下呢，日本在乒乓球项目上也是投入很大的，那么不仅是引进了中国的球员和教练，而且还模仿中国的这个举国体制啊，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球员。那么中国女队教练李隼呢就表示了，那么中国队无疑啊还是最强的，但是日本队呢其实已经具备了挑战中国队的实力，而且层次还是明显的高于其他的对手，所以呢就我们在这儿呢还是要祝愿中国女乒的姑娘们要顶住压力继续进步，争取更多的21个冠军。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国安吧，说一下我们这足球啊。 好， 在上周末的时候呢，本赛季中超联赛是结束了第9轮的一场焦点战，客场作战的北京国安队在先丢掉1分的情况下，下半场6分钟内连续进球，最终以2-1战胜了上海上港队，上升到积分榜的第3位。作为领头羊呢，上海队拥有目前中超联赛当中最强大的一个进攻组合。上半场比赛当中啊，上港队的埃尔克森率先获得了1分，主教练施密特这个时候啊及时做了调整。在保持压迫的前提之下呢，转而采取了防守反击的战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呢，国安利用2次前场的反抢，快速完成了高效率的反击，而朴成和巴坎布先后进球，帮助球队逆转了比赛。 那如果要说这个及时的调整战术是施密特走出的第一步棋，那么接下来啊，他的辩证呢更是凸显出了他这个出色的判断力。那么当时是取得领先后不久啊，他就换下了韦世豪，然后还换上了中后卫雷腾龙，那辩证为了3中卫体系。那阵型的改变呢，也在随后的30分钟比赛中啊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哎，对，然后值得一提的是呢，由于之前这个主力右边后卫江涛受伤啊，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球队阵容当中的金泰妍获得了首发的机会。他是边前卫出身，很多球迷朋友们都知道，虽然说看起来之后啊身体有些单薄，但是呢还是很好的完成了主教练完成的任务。无论是辩证的辩证前的右后卫，还是辩证后踢右边锋这个位置，然后都踢的还不错，可以说是游刃有余。然后呢施密特在首发当中这个人员的变化啊，同样也是收获了不错的效果。反正总体来说这场球踢的还是不错的。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就周末的时候，然后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在现场 啊， 来这个去观看了这场比赛，并且把一些精彩的进球啊都分享到了 朋友圈。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北京的球迷啊，一提到国安队 激动， 对，激动，这就是自己家的球队。 对 对对，真的是，还是大家继续支持吧。我们希望国安接下来之后有更好的表现。接下来呢，同样是一条跟足球有关的消息。2019年亚洲杯决赛阶段的分组抽签仪式已经在迪拜举行，中国队被分到了 C 组。 同在 C 组的有老对手韩国队和第一次参加的吉尔吉斯斯坦队菲律宾队，相比于其他五组呢还算是抽了一个好签儿。 嗯， 哎，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 C 组的种子队韩国队啊，这还是我们的夺冠热门之一啊。 韩国队，对， 但是呢因为我们亚洲杯增容啊，还有说各组进入淘汰赛名额增多，所以中国队小组出现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亚足联看来啊，那 C 组第一名的争夺啊其实就是在中韩两队之间进行的。 嗯，对这个抽签结果呢，这个里皮教练也保持了理性，他说呢，他说我认为中国队小组赛的对手都不弱，中国队没有理由轻敌。那么接下来呢，我将结合对手的特点来对中国队的阵容进行一个调整，一些优秀的年轻人会加入到队伍当中。 嗯， 而中国足协接下来将会尽快落实今年9月、11月、10月啊国足6场热身赛的对手。 嗯，同时呢国足的3场亚洲杯的比赛日期呢其实也是确定了。那根据赛程的安排啊，是明年的1月7号国足呢将率先迎战的是吉尔吉斯斯坦，那是在埃因比赛。那随后的1月11号啊，国足将转战阿布扎比和菲律宾进行交锋。 嗯， 那后来呢在和韩国队的比赛呢是在1月16号，这是国足在小组赛的最后一战了。那当然呢还是在阿布扎比举行，那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明年1月份国足的表现吧。 嗯，对，李皮主教练说的我觉得非常好，中国队没有理由轻敌。真的是 要加油， 没有理由轻敌。九八二青年说的房间里，一刀疤一条狼，他说来了。哎呀，欢迎欢迎欢迎这位朋友，他说主播颜值不错啊，应该是在说演说圆圆，肯定都是在说圆圆。 黄文哥就不要谦虚了 啊，说圆圆。然后路人路他说认识你们我很开心，他说我的朋友也在花椒播。 哦， 也可以给你的朋友们推荐一下 我们 的直播间， 必须的。 哎，对，大家那个互相交流分享一下嘛，对吧？ 嗯， 大家互相那个互相捧一下， 对，让他们的粉丝也来我们这儿看一看， 对逛一逛，对对对对对，没错， 说不定就爱上了我们， 对，说不定就肯定爱上我们。 对， 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说一些娱乐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喜欢开心麻花的朋友们注意了。喜剧作品蓄势待发，已经在北京开启了第6轮的演出，演出将会持续到5月13号。 哦， 这个蓄势待发讲述的是个什么事儿呢？ 什么事儿呢？ 这个故事啊，说讲述的是在美国留学的若兰同学， 哦， 年仅30还没有找到归宿。 嗯， 啊，在一次爬山途中呢，认识了年近7旬的安迪。 啥？年近几旬？ 年近7旬的 啊，几旬？ 7旬的安迪啊，两个人呢是一见倾心。嗯，但是随着婚事的临近呢， 啊， 男朋友提出来希望拜访女方的父母。 嗯， 哎呀，我觉得还真是，都结婚了，这父母都没见过。 啊， 这胆儿也是够肥的。 嗯， 为了掩饰男友的身份呢，若兰请求妹妹若雪编造谎言，企图瞒过家人。 那你，嗯， 哎， 厉害， 对对对， 你瞒了之后以后都不见了呗。 哎，对，你看就是随着各种不同的身份人物接连出现， 啊， 麻烦也越来越大，撒的谎也越来越多。 啊， 你撒一个你是不是得有一连串去圆啊？ 是啊， 是不是？ 哎 呀， 我还是没想通。 嗯， 和年近7旬的安迪， 年近7旬的安迪。 我就注意这个了。那我们关注到其实整部作品中人物之间也是有很多尬舞啊，尬聊还尬英文啊。 嗯， 展示了各种错误的见家长的方式啊。嗯，那每个人对彼此的身份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误解。嗯，哎，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家庭版的无间道了。 嗯，对，家庭版的无间道。 嗯， 啊，这个演出呢蓄势待发，从昨天已经开始了。 嗯，嗯， 持续到5月13号每晚7点半在地质礼堂剧场上演。 嗯， 票价呢便宜的80啊，贵的1000多，大家看着办吧。 嗯， 是吧，这个，对吧。 嗯， 然后这个主要是看看自己的腰包 啊， 这个就核算核算自己这月的生活费 啊。 啊，对，反正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挺有意思的。 对，蓄势待发。 啊，蓄势待发啊，年近30没找到归宿正常啊。 对呀，啊， 对吧，这很， 啊， 很正常的事情啊， 不奇怪啊， 对吧。我就特别好奇这个七旬的安迪他究竟是有什么魅力。但是我估计啊，这个七旬的安迪应该是身体不错。 对啊，还爬山呢，你们说 对吧？年近7旬还能爬山啊。 嗯， 所以说就是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就是， 嗯， 这个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养成一个锻炼的好习惯。嗯， 对，就像孔文哥学习，每天中午要坚持去阳光一下。嗯， 啊，对，晒一下。 对， 晒一下啊。 嗯， 这个有好处啊，年近7旬还能找着女朋友呢。 对，嗯， 好处。我们就着刚才这个话题，这个结尾，我觉得挺逗的啊。 嗯， 挺奇葩的。 嗯， 但是说这个就 就要没有这种效果的话，可能这个戏剧冲突也出不来。 对呀、 啊，是不是？ 肯定的、 啊，对吧？那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 奇葩青年。 奇葩青年有话说。 对 对，我们跟大家真的说点奇葩的事儿啊。 嗯， 最近有个网友 叫啥？ 叫隔壁班的喵老师啊。他说发微博，他说、 啊、 他说自己班上有一位同学， 嗯， 拿了他的手机给妈妈发信息表扬自己， 哦、 真是个人才。 啊、 哦、啊！你自己没看好手机，这位老师 啊，那我们了解一下， 是不是？ 那这位老师 啊, 啊，是湖南株洲的一家培训教育培训机构的数学老师啊。这喵老师就说了，那发微信呢、啊，其实是一个初二的一个男学生，平时啊很阳光。成绩也不错啊，就像孔文哥一样，但是有时候，有时候有点淘气，经常还要跟他斗智斗勇、哎。那之前这个男生啊，其实就跟老师说过，说他妈在微信群就看到说，哎，老师就是在微信群表扬别人，就问他，哎，你们老师怎么不表扬你啊？所以啊，这次就偷偷的用老师的手机啊，给妈妈发了一句说，哎，人家孩子呀、啊，上课积极发言，表现很好。然后这老师说了，说其实事后呢也并没有去向这个孩子家长拆穿，因为估计孩子啊就是想得到一个表扬嘛，所以也没有必要再去向家长说什么，就是觉得哎还挺有意思的。 哎对，然后这个消息呢，然后让不少网友开始回想起了自己以前啊、 嗯、 求表扬做过的傻事儿、 哦、 啊。然后有网友说呢，说小学那会儿为了让老师表扬我一下、 嗯、 打扫卫生我都特意留到最后走、 哦、 啊，就想着对，就想着有一天老师过来看一下，然后表扬一下我、 嗯、 然后。结果呢可能是留得太晚，然后我爸就去学校接我了、 哦、 啊，就没等到老师，反而被以为是被这个老师、 就是、留到最后， 哎，老师留堂了是吧、 哦、 就是淘气啊，没做作业， 不让你回家， 对，不让你回家，你等着你爸妈过来接你，是吧？ 哦、 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事情去说一说。 嗯、 哦，哎，对， 这确实是有点尴尬啊。 哎，这就是挺好笑的一件事儿。 对呀、 啊，是不是？ 嗯， 啊、 所以 挺好笑的一件事儿。 所以大家还有什么听过什么搞笑的事情，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啊？ 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嗯、分享一 分享一下，嗯。接下来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儿啊，这个标题就挺有意思的，叫做大四女生边烫头边写论文、 哦、 啊，然后说假期过了要交稿。 确实现在是大家都在忙着写论文嘛。 嗯 嗯, 嗯。 那我们看到这网友若玉就说了，说最近是在江西南昌啊，有一位女生呢是在理发店一边烫头发一边写论文、 嗯、 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女生啊是南昌航空大学科技学院的一个大四的学生，说过两天啊就要交一稿了，所以啊连烫头发的时候都要拿出来那个电脑写论文。理发师说、哦、还真是第一次看到有人这个时候还写论文的，没见过这么辛苦的小姐姐呀。 哎呀，这个小姐姐应该是属于白天游四方然后这个走路走得有点远，然后把这事儿给忘了啊。 对 对，然后呢这个就是很多网友啊、 嗯、 跟我的想法可能是一样的，不认为这是辛苦、 哦、 然后不少网友说呢、 哦、 说这不是勤奋啊，应该是拖延症 啊， 对啊，要对，要等到交稿了你才赶着写，对不对、 嗯、 可能是拖了太久才动笔，所以说呢要提醒各位毕业生们，论文还是赶紧写，这可不是临时抱佛脚就能抱好的。 对呀 啊这是要给这么多年的学习一个真诚的交代。 论文这么重要的事情， 嗯， 从大一就开始准备吧。 从大一就开始准备。哎呀，圆圆，你说的这件事情太好笑了，你知道吗？ 谢谢谢谢 啊， 嗯， 哎哎，反正就是我们入学的时候吧， 啊、嗯， 就是 就已经开始想写论文的事了。 就那时候咱不是有一东西叫什么科研 设想？ 科研设想 啊、嗯，对， 这个东西是每个学校都有吗？ 各位网友朋友们，你们有科研设想吗？ 对呀、啊，啊， 这就要问大家了， 嗯、 应该是很多学校都有吧。 我估计可能吧，尤其是这个比如说这个读研啊、 嗯、 读过研或者说已经考上研的朋友们，等待入学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们有没有科研设想。 嗯 啊，就你说这个事儿那个时候你设想啥呀？ 设想自己未来要做什么， 设想自己未来要做什么是吧？那我还是要回归小时候的梦想吧，什么我要当个警察， 科学家， 对，当科学家啊，我要当园丁啊、嗯、啊，对，然后很多很多什么就是看起来之后非常伟大、 哦、 啊非常高尚的一些职业。 那你就不要来学我们这个专业了嘛，你去做园丁嘛，去啊，就是某某某某挖掘机。 圆圆。 嗯， 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也挺逗的啊、 嗯！ 最近那个网友蔷薇跟我们说，他说在贵州贵阳 有一名小学生总是在贵州民族大学的食堂内写作业， 为什么呢？ 我们了解了一下，说这位小同学的爸爸呢是在食堂开快餐店的，自己在食堂里写作业已经有一年的时间。 嗯， 有一个好处是，遇到不会做的题就问大学生朋友们但是大学生有时候也不会做，也会做错，所以这孩子啊就说还是我靠自己吧。 哎，这我觉得确实挺对。我就觉得我上了大学之后就把以前都忘了，真的还是啥都不会。你现在问我一加一等于几，我还得掰着手指头算一算。 掰手指头算一算。 对，但是也有大学生表示不服了，就留言说了，说哎，这个同学过来过来，你找我，我要替我们大学生证明，我还就不信了，是不是？我一定都会做。 是吧？哎，那这我给你出一数学题吧，圆圆。 啊，等于二。 不是，就说这个 啊， 一加二等于二加一。那么我爱你等于什么？ 一加二等于二加一，我爱你等于你爱我。是这样吗？ 哎呀，这个小小的套路真的是大家可以用一下 啊， 也是我最近刚刚学到的 啊。 对。 我还没听明白，完了，暴露智商下线了。 没有，我觉得圆圆你刚才说的挺好的 啊，是吗？ 然后就我们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个事儿啊，就是网友的态度就是各不相同。有人认为呢，好多人上了大学之后就把之前学的忘了啊，这个有的题不会，就像圆圆说的。 对。 但是呢，这个就比如一些古诗什么的，我太久不看也就忘了。但是有太多的大学生表示不服，因为毕竟很多的大学生朋友们 还是学霸， 对，纷纷留言说小同学请来找我啊， 对， 我要为我们大学生证明啊，我要为这个小哥哥小姐姐们来证明一下。不知道各位大学生们怎么看啊，怎么看这个事情。 我不看。 你不看是吧？ 我就是不会的那一个，所以我没有办法看。 然后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真的问到你了，圆圆姐姐这道题怎么做呀，然后你会怎么，这真不会，你怎么跟他说？ 哇，今天天气真好，你想不想吃个冰棍呢？ 哦，这个想法咱俩差不多。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孩子你想吃什么，哥给你添一菜。 厉害厉害， 是不是也可以？ 对啊，挺好的。 刚刚我们在直播间那位特殊的朋友，来自英国的朋友倩啊，他说要点一首歌 哦，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都是你的啊。但是呢，我刚才搜索了一下我们的曲库，不好意思，今天这首歌呢 没有。 郝 文哥下面要给大家现唱， 今儿没有，倒不是现唱啊。然后那个我就那个就找了一下，然后我就给他来反调吧。他刚才说那个点那个歌叫做都是你的，然后咱们送给他一首叫做如果没了你，你觉得怎么样？ 哦，哎呦，这听得我好心酸， 是吧？有点心酸。那我们来听一下张曼玉演唱的。 好。 如果没了你，世界会继续转变，美丽的地方，小鸟依然飞翔，星星还会闪，花儿笑得多灿烂。可是我该怎么样下去？My sweet, nothing be the same for me. After your love, would I know how to stand upon this lonely feet? Though it may seem we are not quite meant to be.They chose us to sprinkle 首张曼玉的《如果没了你》，我们就先听到这儿啊。因为今天还有跟大家准备的靠谱青年没跟大家聊， 是的， 啊、我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现在立夏已经过了。啊，意味着夏季马上就要开始了。夏天一来，西瓜、荔枝等水果都纷纷上市了。 哇哦！ 又到了痛快吃水果的季节。 哇哦！ 但是，一些爱美的青年朋友们又开始纠结了：水果越甜，应该含糖量越高吧？吃多了会不会长胖呢？啊，可不甜的水果味道吃起来可不好，怎么办呢？啊，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夏季的水果应该怎么吃。爱美又想减肥的朋友们注意了。哎，对。 啊，那我们首先呢就要知道一点啊，其实我们水果的含糖量高不高，并不是吃起来甜不甜那么简单，因为水果的含糖量是尝不出来的。那么我们所说的水果中的糖呢，正确的叫法应该是碳水化合物，那主要有四大类啊，就是葡萄糖、果糖、蔗糖还有淀粉。那么这里啊，就是果糖吃起来是甜的，但是淀粉啊尝起来是没有甜味的，所以说有可能一种水果吃起来虽然没有啥甜味，但是含糖量很高，是很容易发胖的。 哦，那就是我们还是捡甜的吃吧。 对， 是吧？ 不一定会胖嘛。 啊，对。那么就是我们说到这儿之后，我们怎么挑选适合自己的水果呢？ 对呀、 啊。啊，就是如果说又喜欢吃甜的，我们又得控制热量保持身材、 哦、 大家可以选草莓、甜瓜、杏、西瓜、木瓜等、 这我都挺喜欢的， 是吧？糖含量不到10%。 哦， 大家挑选水果的时候呢，也可以去查一下他们的这个含糖量，而不是光凭着味觉去判断。但是刚才给大家提到这些水果，我觉得杏是不是就是大家 少吃，是吧？ 对对对， 对， 是不是这就是有一种、就是民间有种说法，说这东西吃多了会上火、流鼻血，是不是？ 不知道，没试过，我回去试一下，然后 你回去试，你回头试一下， 试出来告诉大家。 好吧， 拼了啊！ 拼了，拼了，拼了！ 那么另外啊，我们健身减肥的朋友们也要注意了。其实不管水果甜不甜，你要控制这个总量是很关键的。那不同的水果营养优势不一样啊。那从营养均衡的角度来说呢，各种水果轮换着吃最好啦。那平均一天呢，别超过这个200到350克，啥概念呢？一份200克的水果，大约相当于2个猕猴桃，或者一根比较大一点的香蕉，或者是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那如果是西瓜啊，大概就是8掌大小的两块。哎呦，这就相当于没吃，根本吃不过瘾啊！ 对呀，对呀，对呀、 所以说还是想吃就吃吧。 对，大家就是我不吃的话，大家榨一杯这个鲜榨的果汁，有的时候这个量可能也比这个要大，对不对？ 对呀、啊。疯狂吃吧，夏天到了。 对对对，但是、但是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西瓜大家可能都喜欢吃，比如说凉的冰镇西瓜啊、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家里的话，可能就直接啪把西瓜一切两半 啊、 然后这个冰凉了之后直接出来之后用勺子快着吃， 是啊， 对吧？就这种可能， 难道还有人不是这样吗？ 就比较爽，是不是？ 对啊， 但有的人可能就不是啊。你比如说就小情侣 啊， 对吧？然后就一定得把这个西瓜呢，然后打成小块儿、然后这个扎上这个牙签儿，然后端到另一位的。 天哪，真的假的？我都是直接拿绳儿来一口，我一口，你一口。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但是我相信啊，会有很就是这两种吃法，两种路子。我相信有很多朋友们就是，会喜欢不同的路子 啊。对对 对, 对。 但是呢，只要是人家喂我觉得拿勺拿牙签我都吃啊，我都吃。 无所谓的啊。 对对对啊，这个立夏已经过了，水果季真的是不远了、啊，吃了水果，啊，吃对了水果啊，不是光吃，大家吃对了水果才能越吃越健康，越吃。 越苗 条，越吃越苗条。对对对啊！今天呢，我们上半个时段给大家准备的资讯内容就是这些啊。这些消息呢，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新京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中国新闻社、新浪新闻，是由本台记者张月和实习记者陈文新、关月为大家编辑，是由青年圆圆和青年孔文啊跟大家播报的， 是的， 跟大家去聊的这些事情啊。下半个时段呢，9点到10点钟，大家不要走开，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下半个时段呢，是我们的北京青年榜样会客厅的环节。今天做客我们节目呢，是一位在校的大学生。 哇、 他虽然看起来还很年轻，但是他做的事情和目前取得的一些成绩真的是非常了不起， 是吗？ 对， 这我就好奇了，相信大家一定跟我一样好奇。 哎，对，所以说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 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五月十一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九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上午九点，广州， 侯爷啊， 新一天，多多加油。Yes!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突破！ 刘翔，刘翔赢了！ 不管前路迷茫或者荆棘，张扬。 好，大家好，我是鹿晗。 是年轻永远的资本，爱国。 中国女子排球队，你们把球穿好，放我往里冲。 用青春见证奋斗的果实，学习。 新东方要成为出国留学的桥梁，归国创业的彩虹。 为实现曾经许下的诺言，青春。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没有一代人的青春是容易的。青年说，以年轻人的姿态推动世界，我们不一样。 网络青年实用资讯，汇聚全天辛辣观点，把握时尚潮流前沿，海外连线精彩不断。每天早晨八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活力开播。 让你的心跳可否这颗心留一份给我 My 诊室就诊， 请坐吧。怎么了？ 我想知道假期去哪儿，又长见识又省钱。 我迷茫，应该工作还是继续深造？ 如果出国留学，应该做好什么准备？ 我想知道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想， 你这些症状啊，应该是青年焦虑症 啊。 我给你开个方子，按时服用，每日补充。出国留学九克，出行旅游九克，娱乐演出九克，体育健身九克，时尚资讯九克， 这么多，一天怎么吃得完啊？ 不用怕，一剂良药就能搞定。每天八点到十点，北京青年广播《青年说》，青春迷茫不怕说。 在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啊。今天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时段，是青年会客厅北京青年榜样特别节目，大家可以把频率调到 FM98.2 AM927 就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也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方的直播同样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的房间啊，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把我们的节目分享转发出去，多多关注多多支持，谢谢大家。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这位北京青年榜样非常的年轻，他是杨国庆，来自北京科技大学，是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中共预备党员。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国庆聊一聊他的在学校的事情和他所做的一些事情。国庆先来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啊，网友好，主持人好。 那个咱做一个这个详细的自我介绍，你就比方说，因为国庆现在还是在大学当中，是大四，对吧？咱就比方说吧，就是什么学生会要纳新呐，对吧？或者说某社团组织要招人呐，对不对？咱这个再详细的跟大家再多多的介绍自己两句。 行，那我就介绍一下，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叫杨国庆，是山东省邹城人。当时呢也是高考考到了北京科技大学。刚进北京科技大学的时候，当时也比较迷茫嘛，因为作为一个新生。后来呢，其实你是说到学生会社团什么的。我刚开始是想加学生会的外联部。后来被淘汰掉了。后来就是又加了我们学校的那个传委。因为刚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大一的时候就对创业比较感兴趣。正巧那时候就提出了那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以就那时候我就有了那个创业的想法。正巧呢，就是我的家乡是种植这种那个农产品的。种植农产品，所以呢我就想着能不能用家乡的那些土特产，然后呢结合就是校园市场，就是做创业的。于是我在大一的时候就有了这种想法。当时呢我加社团的时候也是加的创业类的社团。对，所以就大一的时候就对创业感兴趣。之后呢就在接下来的一直到现在也一直做着创业这件事情。其实当时就想着让大学生活丰富一点。没想到就后来做的效果还挺好的。 对，效果还挺好的。能够看到这个就是国庆刚才跟大家做的这番自我介绍，能够感受到真的是非常的青春，非常的有活力，非常的有激情。其实在国庆刚才说到，就是从大一开始创业一直到今年是大四，然后也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然后自己呢也获得了很多的荣誉。我先来给大家说一下啊，国庆个人呢曾经获得过北京科技大学青年五四奖章、北京科技大学道德风尚奖、首都大中专社会实践先进个人、北京科技大学十佳团书等啊。然后国庆的事迹呢，然后也这个受到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等媒体的报道。接下来之后咱们就开始仔细的去聊一下了啊，就聊一下国庆的事情，因为这个卖了这么多关子，我们的听友和朋友们还是很好奇的。国庆说自己是山东人。 对， 山东人。然后我挺好奇的一点就是，一进大学之后就开始创业，但是比如说在之前，在这个在地方，在老家啊学习的时候，比如说什么初中啊高中啊，那个时候自己有过这种想法吗？或者说接触过这种概念吗？ 主持人这话问得好 啊。 就是其实每个在大学创业的，他创业的起点绝不仅仅是大学 啊。 你看其实小时候我就比较爱折腾，你看刚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是 从小学就开始说起了， 也不能叫创业，小学之前，应该幼儿园的时候，我是当时也不能叫创业吧，就自己那个，其实我从农村生活了9年，我们那时候有集市。我小时候喜欢那个捏泥巴，捏小泥人玩。捏完之后上集市上去卖，虽然那时候一个都什么都没卖掉，但是就是有了这种亲身的实践。对，后来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就是也是你看就是帮同学，不论是就是记笔记，打扫卫生。 然后大家给你一定的这个报酬。 啊，这个对，其实小时候这个就闹着玩吧，就是但是觉得成就感很大。 嗯， 然后真正呢，你看做到创业应该是高考完的时候。 高考完的时候， 当时是，我们城市那儿，就我们县吧，我们县那个、广场上有那个摆地摊的。 哎，我也干过这事儿。 哎，对，我就当时摆地摊、摆地摊，我就从那个阿里巴巑上进了大概将近1000块钱的货。 嗯，那会儿卖的什么东西？ 哎，卖的就是那个荧光帽，知道吧？就那个本来是那种笔一折就发光的那种东西。 啊、我知道，知道，这可能在演唱会啊或者一些演出的时候， 哎，对， 可能 就那种东西，还有那种什么小玩意儿了，就是小孩特别喜欢玩的。 嗯， 哎，当时进了将近1000块钱的，然后呢卖了大概十几天，卖了600，赔了400块钱， 赔了400块钱， 对对对。 啊、哦，这个创业的路途开始的虽然很早，但是呢一路艰辛，没有挣钱。 对对对。 哎，这个真的是挺有意思的啊。然后就是刚才那个，因为国庆开始讲自己的事情的时候，然后就非常投入，确实那个能够感受到自己从中的一些快乐和收获啊，这个很多的激情。然后我特别想问一句，你小时候活的那个泥儿是用尿活的吗？尿泥儿？ 用水，正经的水， 正经的水是吧？啊，因为这是开一个小小的玩笑，因为男孩子可能有时候淘气，对吧？确实很多男孩子 尿活的时候，可能我还没有记忆 啊，对吧？可能确实干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啊，就是，就从小的时候，反正就是反正喜欢折腾， 对， 就搞点这个小事情，然后呢也会让自己很有成就感，对吧？然后就是你不管是从幼儿园的时候，包括小学初中啊，然后到高中，这个1000块钱的货卖600赔400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其实都属于课外的一些自己的活动啊，就是自己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时家长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啊？我家长就不管 啊、哦，就父母还是比较开明。 对，你反正活，你又不耽误我的事儿，就是。对， 就是父母还是比较开明。 对， 就有没有说，比如说，说你说你干这事儿没问题，说这个爸妈也支持你，但说你但是不能耽误学习。 啊，对，这个到高中的时候比较明显。 嗯， 哎，就主要是高中的时候，你看我当时是拍了一部，就是我是山东省邹城人， 嗯， 当时《舌尖上的中国》这部纪录片当时特别火嘛， 对， 我当时也模仿就拍了一个《舌尖上的邹城》。 啊， 那舌尖，然后呢，舌尖上的中国出一部，我在这儿出一部。 啊， 后来，然后呢，当时我家长也说，哎，你别老出去折腾了， 嗯， 所以就是多学点习。当时就对这个也是劝解的比较多的。对 啊，那当时就是自己就是也是用什么？你比如说就是用这个小的 TV 或者说这个单反去拍的。 当时没那么高级的装备，就那种。啊，对，小小的 DV 呢？ 小 DV， 对， 小 DV 拍的，然后自己做一个简单的剪辑。 对对对， 然后发到网上。 对，发到网上，是当时是发 QQ 空间， 啊，对 对， 当时还那个朋友圈还没送朋友圈， 没错没错， 对，当时就发 QQ 空间，然后呢，当时其实阅读量也就几千上万，你看现在阅读量几千上万很容易啊， 没错， 当时几千上万就其实成就感很大，当时在我们城市就传火了， 对， 哎对，所以就当时也是就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吧， 啊，其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数据了， 对对对， 啊，然后后来到大学之后。对吧？ 对， 这个时候可能心里边就更乐开花了。哎呀，就把反正这个山高皇帝远，爸妈更管不着我了，对吧？然后你刚刚也提到了，其实自己是这个从小有在这个农村生活的经历，然后也能看出来就是非常热爱自己的家乡。 对， 所以进来之后呢，就是想创业，然后一开始就是特别坚定的，我要做现在这个创业项目。 嗯，对对对， 啊、 当时是大一的时候， 嗯， 开始做了。 嗯， 大一的时候。嗯，刚开始呢，你像大学里边创业项目，肯定就是其实当时是不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对在学校层面，对创业都是特别支持。 没错。 所以就是一听，哎呀，哪个学生有个创业项目，那行行，就学校有什么孵化机构参加比赛， 嗯， 然后就让你去锻炼锻炼。 嗯嗯。 就刚开始锻炼的时候，评委老师，因为我们学校都是那种特别高端的，像机器人的，对，那种什么新材料了， 嗯嗯， 也突然冒出来一个。咋的？卖坚果啊？卖核桃枣的。对，老师，你们这干啥？我说就卖我们家乡农产品。 嗯， 其实刚开始老师就是，不论是我们学校老师还是那些创业的指导老师，都抱有那种比较怀疑的态度。 啊、 嗯，哎，其实这个也很正常。 没错， 因为你像都说就是卖家乡农产品，其实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其实挺困难的。 对， 哎，当时说，哎呀，行行，小孩就别折腾了。对，我们非常鼓励的，对，非常鼓励，非常鼓励。后来呢，其实大一。 的时候受到打击挺大的，老师说啊这个行嗯好，就是主要是鼓励上的话，对，所以就当时大一的时候就想到底要不要继续做下去，之后呢就是在大一暑假的时候，就大一到大二的那个暑假，我们学校有那个社会实践，因为社会实践就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必修课，必修课，所以就是我带了十几个人，然后呢对我们这个项目进行深化，我们去那个三中所，我们到那个公司，然后呢去参观，参观完之后就是借鉴了一些他们特别好的想法，然后应用到我们自己的，不论是包装设计还是宣传文案，后来就是到大二的时候，这个产品就真正做出来了，其实当时真正做出来的时候，老师他们还是挺震撼的，因为都是说卖农产品，以为就是拿个东西打个塑料袋拿个包就卖了的，然后后来真正的就是成了一套算是流程体系，所以当时老师还是就是特别的支持，然后从那时候开始就是算是效果越来越好吧。 在这个我们以这个姑且我们以这个大二咱们做的这个事情一个分割点，然后之前我还有两个疑问啊。第一就是比如说其实哪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农产品，然后不管是有人专门在做还是就是代购啊，就是各种各样的形式，这个事情其实就像你说的它不是那么特别好做，就是你在认定这个创业项目之前，我相信你也一定做了一定的这个实地的包括深入的数据上的一些调查一些统计， 对对对， 就是当时家乡的农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它就是如果说销售的不是很理想，如果它还有这个发展空间的话，这些东西都是在哪儿，你是做了什么样的去调研这个事情？ 对，这个就是其实不光是我们家乡，就包括咱整个就是我国的农产品现状，其实是农产品特别多，但是就是没有形成一种品牌效应，就是你看我们家乡农产品，有核桃了，枣，地瓜，那就问核桃枣，你问全国中国哪儿的好？ 很多的、 很多。你像我们现在其实在做的那个陕西延安的那个黄龙核桃，那个新疆那边也有核桃。你像枣了的话，新疆那边的枣可能就大家觉得比较好。你像陕西那边延安的狗头枣，大家也觉得比较好。所以就是你像中国农产品的现状是现在没有形成一种特别的品牌。就是你说枣，你不能你说出哪个地方的枣，就是有特别的好。你像山东的是园林枣，山东的园林枣，但是就是在整个就是放眼全国，就形成不了一种共识。就说山东这个枣特别有特色，这园林枣特别有特色，就相比于其他的，比如狗头枣，还有那个和田的骏枣，就这些，它就是形成不了差别，所以这也就导致。就是我们家乡那边的农产品，它就是地瓜就当普通地瓜卖，核桃就当普通的核桃卖，对，然后那个枣就当普通的枣卖，就形成不了一种那种品牌意识和那种特色的意识，对，所以就是这个是当时我们看到的，也是也是比较担心的。其实这个也不止我们家乡，其实整个中国的市场就是现在就品牌化，就是现在也肯定是越来越好。但是整个就是也在往高速走，所以就是还是任重而道远， 就是从宏观上做了一个大的一个普查， 对对对， 对，然后后来开始就是从宏观上做了这个调查，然后无论是这个数据上还是就是实地的去走访，然后看也好，更加坚定了我做这个事儿，老师们对我怀疑我也要做。 对 吧？然后我其实有第二个疑问和这个困惑，就是当时，老师和同学可能都对你有这个质疑。 对 啊，但是呢，就是你在这个我们这个项目，就是你说的，就是我们正式成功之前，你说带了十几个同学。其实如果说做创业的话，你带团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对， 就是你周围的团队是来自周围的同学吗？就是他们，你是怎么去说服他们，让他们跟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的？ 这话说得好。你看，我带团队大概从大二开始到现在也有三四年了吧。你看，当时带团队大一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那就是团队都是我们宿舍的，隔壁宿舍 的。对，因为可能就是只能从宿舍开始，因为你 只认识的 人，对吧？你去了之后，因为你就是一个新生，你就是一个新兵蛋子，你不可能这个去找这个什么，你去命令什么大三大四的学哥学姐， 对 不 对, 对, 对, 对？你要刚开始就是找团队，就是我宿舍里边的我这 隔壁床， 隔壁宿舍， 隔壁床， 啊、隔壁床， 对床，哎，我们仨是最初开始了，啊，完了就说干吧，啊，那行干吧，反正也闲着没事后来就扩展到隔壁宿舍、对面宿舍，所以就刚开始带团队的时候，肯定就是这些比较不一定是那种志同，就是不一定是道合的，但一定是路合的，就近的，哎，但是就是我运气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很事实证明，我们不光路合，还道还合 啊。 对，因为我们最后一直走到大三嘛，大三到最后是大家就是出国的出国，考研的考研，哎，保研的保研，所以就是才后来就是我现在继续做，因为我现在团队里边的可能是其他的同学。但是很庆幸，就是他们，虽然我们当时是由于地缘关系在一起了。 啊！ 但是很荣幸，我们其实坚持了两三年，这在正常的一个学生创业团队是很不容易的。 没错， 对对对， 没错，嗯，就是，就当时大家的想法，可能就是觉得刚进入大学，也觉得轻松了， 对吧？ 可能有的时候有点无聊，然后就是你说，咱就干， 对， 咱 就干， 对吧？对，然后就是，那在这个干的过程当中，可能比如说也会遇到，我真的要去实地去看一看。去考察考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又会有很多细节的问题。你比如说这个，那车票钱，比如说住宿钱，是不是都你来出？ 自己出， 大家都自己出。 对 啊， 你像， 哎，这是好兄弟，这够意思啊！ 真是，哎，我就是你像，不光当时 啊， 到后来，你像前年、去年、今年，因为就是这个就是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学校整个就鼓励同学社会实践，然后呢，学生你还必须得出学校，出北京。哎，所以就车票钱，但是车票钱，学校给补贴，补贴，给部分补贴，但是呢，就是但是其实很大一部分，如果你要出的地儿远的话，你像车票，其实一般都是自己掏的。你像去年我们大概是70多人，然后呢去全国各地，有像远的，像广西的、云南的。你这就是学生就很自愿，他自己掏钱 啊， 其实自己掏钱也掏不多，对，然后比肯定比旅游合算，但是其中的收获肯定比旅游要大。 没错，嗯，就是我们这个就是一步一步的，我们开始从这个创业的路上，然后我们一点点去分享，一点去讲，这个时候就是基本上团队有一个架构了， 对 吧？ 对对对。 但是你作为创始人，我作为这个团队的这个领袖。然后我需要给大家，可能就是，给大家树立一个愿景，给大家描绘一个蓝图，我们以后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对吧？然后就是要目标要给大家嘛，对吧？ 对对对， 有了目标之后，大家认可这个目标，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事情大家心往一块使，劲儿往一处使，然后这个就是很顺水推舟的事情。 对对对。 啊，那你当时你给大家就是你想做成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有一个什么样的愿景？ 你看当时是最宏大的愿景， 最宏大的愿景， 最宏大的， 最宏大 的，对，最宏大的愿景是想做中国农产品的第一品牌。 好， 国 庆，那个你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创业者这个是需要有这种那个魄力和这种气势的。我给你鼓掌，给你鼓掌， 谢谢 啊。好，我们 咱先来了，说回来， 中国这叫什么来着？我们再重复一遍，中国农产品的。 最知名的农产品品牌， 最知名的农产品品牌， 对 对， 好啊，来 来来， 回来说， 说回来。然后当时是大二的时候，当时因为我们产品出来之后，就肯定你像销售上来说，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尤其是当时，其实当时电商是已经是一片红海了。哎，你看三生熟了，好像你了，这种已经就是霸占了整个从学生到白领这一系列阶层。 没错。 哎，后来呢，当时我想，哎，那我们怎么销售？后来因为我们学校还有个活动，对，其实我跟学校结合的比较多嘛。我们学校有个活动叫校园营销大赛。原来校园营销大赛是和娃哈哈，哎，卖他们的那个 AD 盖，就是我上大一的时候是卖他们的 AD 盖，还有就是联通，就是卖他们的手机卡，对，就是原来是跟他们合作的。我想，哎，要是能合作卖咱的坚果，那不就好了吗？当时我就跟几个同学说，哎，那咱能不能让他们合伙卖坚果？团队内部肯定有统一意见，有同意的，也有疑惑的，就说能争得过人家娃哈哈吗？对，你就大概就是什么从财力物力上，哎，对，就开始怀疑啊。后来呢，我们就找他们的那个项目负责人谈，就我也就是连 就诱惑嘛，说，哎，你说你跟娃哈哈就是这种影响不太好，就这种跟校外商家合作，你要不跟我们合作，我们校内创业团队是不是？就后来就跟他们说，他们想，哦，也是这个理儿哈，卖谁的不是卖？对，所以就是他们想想，嗯，对对对，现在我跟他说，你看现在国家正在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咱学校也在鼓励， 没错， 你看你们要和学校校内创业团队合作，你们的影响力一定比那个跟学校校外的你看比娃哈哈合作强， 对呀， 对，然后包括其他的一系列的，哎，一系列的小点，然后他们就最后就行动嘛，哎，对，就跟我们合伙卖我们的那个销售我们那个坚果，对，就做这个校园银行大赛啊，对，我简单介绍一下，校园银行大赛就是组织一帮同学，然后呢参加一个比赛，因为我们是经管学院，经管学院其实重要的是把那个知识应用于实践， 对， 哎，然后呢就让同学们以销售产品的形式，然后呢参加这个比赛，就谁卖得多谁是第一，哎，对，就这是就我们学院的一个历来的一个特别有特色的一个点，对， 你后来这收获的效果怎么样？ 效果挺好的，对，效果挺好，产品也卖出去了，那个影响力也做出去了 啊。对，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属于坚果类的产品， 对对对， 那一开始为什么选定这个产品？ 坚果不是我们家那边就粽子玩意儿， 就是还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对，近水楼台 啊，然后先选择这个那你说就是可能就是咱老家那边产这个东西可能是一回事儿，就是你刚刚说就是其实全国的面临的很多的问题都是我没有品牌，然后没有自己的特色，那么你把这个坚果拿来之后，我把它打造自己的品牌，然后它会有很多方面，你无论是一开始可能从你的选材就要开始把关，一开始来了之后我们的这个定位包装，然后包括定价，然后这个是很多很多环节，这个我们是怎么做的？ 你像就是在这个就是农产品的质量控制方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有一套就什么样的体系呢，就是先是社会实践找到那些农民，跟就是农民先给他们讲那个电商意识和质量意识，其实呢就是你打比方来说，我们其实现在在做那种苹果，在做甘肃的和延安的那种苹果，其实你像正常的农户眼里就觉得一个苹果要烂一个虫眼或者啥的就不影响了，你把这个虫眼咬掉了扔了就完了，但是你像搁到咱就接受不了，你来个苹果有个虫眼这像啥回事儿？ 对 对，所以就是这种观念的不同先给他们塑造了，塑造完之后，当然塑造这个就是不仅仅是这样的，然后呢还要给他们签合同，就大概就是你这个苹果就是首先在大小上，大小上你不能就是要在什么什么范围，大概什么范围之内，比如像75到80毫米直径，其次呢要在那个表面上不能有那个虫眼了或者磕痕什么的，其实签合同我觉得合同本身可能效用不大，但是他们签了这个合同他们心里就会有一种自然的尊重感，对，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我们委托当地的企业，然后对这些进行抽查，对，进行抽查，这样呢就是他们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帮助是两方面的，第一个方面就是保证他们控制了自己产品的质量，第二个呢是让这些农民又有了电商意识和那个质量意识，这个对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影响最长远的，就是让农民树立了电商意识和质量意识 啊，树立了电商意识和质量意识， 对对对 啊，那就是现在我们其实主要的销售渠道还是电商， 对，电商 啊，现在已经打造了自己的这个品牌 平台，对 啊，打造自己的平台， 对对对， 哦，好，我们刚刚是聊到大二的事情了啊， 对对对， 接着还有后两年的事情我们还得接着聊， 行行， 后两年的事情我们交给下半个时段，现在呢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8，大家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青年说，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北京青年榜样的特别节目，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杨国庆，他是一位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但是呢他已经做农产品可以叫农产品电商农产品销售， 对对对 啊，然后这个创业已经做了4年的时间，而且现在可以说做的是非常的不错啊，我们在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我们来跟国庆聊天，聊聊后两年继续发展啊在创业路上的一些故事。

甘肃 啊。对，当时是就是也是本着就做社会实践调研的心态去的。 嗯， 但是呢走到的时候呢就发现就那儿跟我正常的，因为也是一个县级市，我家乡也是个县级市， 嗯， 就跟我们那儿怎么就是感觉不太一样。 嗯， 有两个点我感觉特别震撼。 嗯， 第一个我刚走到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去的，当地还挺重视，说什么当地的那个镇政府， 嗯， 说什么给我们见了一面，然后说什么开个招待会， 嗯， 对，说啊，因为北京科技大学来的，我说啊，对对对，啊，来干什么呢？我说做那个农产品调研，就是扶贫调研， 啊， 他说啊，那行那行，什么到明天带你们去参观参观，哎，当时呢就在他们那个办公室里边，然后呢他们给我们那个倒那个水嘛，哎，倒那水我就我当时一喝，我一看，哎，怎么是咸的？ 哦， 哎，当时一摸我说，哎，这水是有点不干净，当时没敢喝。 嗯， 当然后两人过了几天呢，我们就混熟了，混熟了我就问，哎，你们这水怎么是咸的？当时他说，哦，是这样的，就是原来他们那边是，净水成本太高， 嗯， 导致当地呢只能喝咸水，只能喝咸水。那么吃住什么的，就是只能用咸水，包括就他们包括喝了，也是那个水其实是挺咸的，就跟泡了盐似的。 嗯， 哎，你到时候拿一把盐撒到水里试试， 嗯， 对，这应该有事儿。 嗯， 对，所以当时挺震撼的，就是连最起码的水就是也不能保证就是质量特别好。 嗯， 对，所以就是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时是过了几天我们就开始去那个农村去调研。当时是我是给团队说，那行，咱明天早上四点起，要赶他们收获的第一波。 嗯， 果然呢，我成员都挺听话的，早上四点就起来了。 嗯， 哎，四点起来之后，哎，我们打了个黑出租就上山了。 嗯， 打了个出租上山了。上山了之后，就发现，哎，当地的市场已经开了起来。就是那个大卡车都到村门口去收货了。 嗯， 当时想，哎，这当时刚上山才不到五点，我说不到五点咋就这么热闹了？后来我就问他们，哎，你们这几点上山？他说，哦，我们四点就是三点多起，四点就上山。当时说，我当时想，你们怎么起得这么早？ 嗯， 当时还没觉得啥，因为觉得毕竟起得早，你看很多工作的，你有时候。就咱北京的一些工作者也是起得挺早了， 没错。 哎，他说四五点，当时刚开始觉得没啥，但是后来我说，哎，你们一会儿还上山不？他说上。那说那我们跟你们去趟吧。后来就是当时是走到那个村儿，出租车不能再往前走了， 嗯， 把我们扔那儿了。 嗯， 我们是跟着那个农民的他们摩托三轮，哎，摩托三轮上了山。 嗯， 当时是刚上山的时候我就震惊了，我以为你像正常的山间的道。顶多是崎岖了点儿， 对， 但是他们那个是，算是半梯田性质的，就是左边是峭壁，右边是悬崖，就是大概是这种性质。当时，我当时就想，哦，这个时候上山还好，因为当时太阳已经升起来了。但是你看，他们三四点上山， 对， 那时候肯定没太阳， 对， 哎，没有光，那这种上山就是特别的危险。 嗯， 所以当时那个也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嗯， 所以呢就是就是这两件事情，然后呢也是坚定了我就是帮助当地的当地人民的一种决心。 嗯， 哎，当时想就是其实大学生力量毕竟有限，但是就想着就是能帮多少是多少吧。 嗯， 对，就开始就包括回来策划了帮他们卖苹果树了，哎，对，就这都是后续了。对， 嗯嗯嗯啊，当初主要是去那边是考察是哪些农产品？ 当时就是两类， 嗯， 一个是桃子，一个是苹果。 桃子和苹果， 对，你看，对，这话咱又说回来了。你看桃子、苹果，其实在中国也是有很多的品牌。 对对对。 对，你像最有名的像烟台的红富士。 对。 你像陕西洛川的苹果。 嗯嗯。 对，你看当时我们去秦安的时候，他们秦安的又说他们的苹果是中国最好的。对，所以哪个地方都说自己的苹果是最好的，其实确实是每个地方的农产品都有特色。 嗯， 对，所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就是也是听说他们那儿的农产品特别的好，所以就是我们去做调研，看看就最后能不能做一些实际的行动，然后帮助他们。 嗯，那就比如说我们以这个事例作为一个典型的例子啊，就是我们考察调研回来之后，我们给他回来之后做了一些什么样的详细的计划，跟他们对接，然后帮助他们去销售去做这个事情。 啊，这个就是回来之后，我们就先发起了一个小运动。 嗯， 因为，就是我们是根据他们当地的特点，然后呢，发起了个什么运动呢？叫苹果树认购。大概就是，您认购这一棵苹果树，这个苹果树一年结下来的果子就都给你。 哎，而且当时我们跟当地出去漫谈呢，就是大概就是只要认购当地的，而且这个果蔬是来自当地的贫困户的，哎，这个是有花名册的，哎，也就是而且我们跟扶贫办谈的，就是您只要认购这一棵贫困户的苹果树啊，然后呢就会给除了给这个除了得到果子，还能得到一张公益证书，哎，这个是当地跟扶贫办谈的，就是当地扶贫办可以盖章，哎，这个是后来，但是呢，就是这种形式呢，能不能被人所接受？哎，这是一个问题啊。 对， 所以呢，后来就是我们想搞个试点，就回到学校之后，大概就是发起了一个叫129苹果树之恋。大家都知道，就是历史上的129是就是爱国救亡促成运动。对，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想，就新时代要有新时代不同的爱国方式。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学校发起了，就是让各个团支部，因为当时正好也恰临圣诞节。哎，让各个团支部认购当地的苹果树。所以呢，就当时是先做好是129129棵。然后但是呢，就是一天就被我们学校的团支部给抢过一空。对，所以就是也是当时也特别惊喜，看来就这种方式确实是被同学们所接受。哎，对，所以就是这是刚开始就对他们做了一些帮助。对， 那后续呢？后续比如说 后续就是第二，你像大三的时候，刚上大三的时候，就把这想把这个苹果树就开始做大了。然后当时就是也是校园银行大赛，就上一集说的 啊， 哎，校园银行大赛就不卖坚果了，卖他们的苹果树， 卖苹果树， 对，卖苹果树。哎，当时是大概是参赛的同学就得有61个团队，300多个人，300多个人参赛的同学有300多，卖了大概是将近20万，19万多点。 哦， 哎，认购了900多棵果树。 哦。 其实这个，我觉得就是认购额算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把这个体验这个苹果这个品牌宣传出去了。比方说有些团队他们就各自有各自的法，有些团队找我们的校友进行宣传，还有一些就是找那个网络的微博大 V， 其中有一个找到了一个大 V， 具体名字我就不细说了，就找到了一个大 V， 他一转发就是阅读量都上了200多万，对，这种形成的社会效益其实特别的好，对，所以就是就这一点也是做的比较成功的，包括就现在我们也正在做帮他们做校园银行大赛，销售他们的苹果树。 就是其实在我理解看，还是就是基于我们校园的这个平台，基于我们校园的一些资源，我们再给他去这个做这个推广。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事情如果说以后要长久的做下去的话，或者说甚至像达到国兴一开始说的那个自己的那个宏伟的那个目标，我觉得仅是靠这些可能还显得有些不够。 对对对， 啊，还显得有些不够。那后续比方说就是在我们这个市场推广营销方面，在大三大四的时候我们又有了什么样的进步？ 对，你像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现在我们想做的是啥？就是和那些大的公司团体合作。举个例子啊，其实是中国建设银行他们有个善农平台，这个是他们供内部员工使用的，我们现在正在谈，大概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把这个苹果上印上你们公司的 logo， 苹果上印上公司的 logo， 这样你们公司是不是就会买这个苹果？其实有些公司其实愿意的，尤其是你像每个公司到年会的时候，年会的时候会给员工发一些，就是开年会的时候制造的一些小礼品。 对， 哎，而且就很多，就是尤其圣诞节的时候会发那种苹果啥的。但是呢，我想你要是能发印自己公司 logo 的那种苹果，哎，一定会比发苹果正常的苹果会有意义。而且就这样的呢，是其他的一些做苹果的是学不来的。是什么？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决定印你的 logo， 从现在开始你就得决定，因为它整个期限特别长，而它这个logo 是自然长到苹果上的 啊，没有， 而不是刻上去的。 对对，这种我见过， 对，你见过是吧？ 对 对，它是自然长上去了，所以这个期限特别长。对，就是现在我们就打算做这一块。哎，比如北京广播电台，哎，对，就这个青年 啊，对对对， 对， 我们青年广播的这个大苹果， 对，这个 logo 给你印到苹果上 啊， 哎，印到苹果上，到时候你们公司内部发福利发你过年会的时候， 对，甚至， 哎，是不是就可以买这种苹果 啊？我们也可以给听众。 对对对， 啊，是在做这样的尝试。 对对对， 那就是在这个逐步的过程当中，然后这个包括我们的团队啊，我们的这个管理，然后都在不断的进步，包括你自己也在进步，是吧？ 算是吧， 一定是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我想知道国庆，然后就是刚才一直在跟我们聊的时候，确实很乐观，然后很有激情。就是我想知道，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你资金上的困难？ 比如说这个大家可能有不信任你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去了之后不被当地的农户认可，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困难是不是都有遇到过？还是 好像都有啊，你看刚刚尤其是你看上级讲到的就是大一的时候，不被认可的这种困难，包括就是我们每去一个地儿，就是跟农民讲那个电商包括苹果是认购，他们都觉得是骗人的，就是为啥呢？就是他们理解的电商，然后呢就是 在网上卖东西， 对，就不还不是，是他们理解电商是骗他们从网上买东西。就是为什么我要用骗到这个事儿？就是其实现在有很多电商平台说什么就是帮农民从网上销售东西啊，到头来呢就成了产品倾销了，对，就可能这说什么到最后呢，其实他也不是不帮，有很多农民他就是由于电商知识的不足，电商知识不足，所以他就是没法从电商买东西，反而觉得哎里边那些东西还挺便宜的，就从上面买东西了，反而不是从上面卖东西，而久而久之他们就形成一个观念，就是电商这个东西是只能是从上面买东西的，而不能把自己的产品从上面卖出去，所以他们就觉得他们观念就是这样的形成的。所以后来就我们每去一个地儿的时候说，哎呀，你们这些，哎，行了行了，别来骗我们了，你们这大学生还骗人，说是你这大概就是 对 他们呢觉得就是是我们是让他们从上面买东西的，但是呢我们不是，我们是帮你们卖东西的，还说你们别说了，就大概就是不理解，然后呢我们这个就这事儿，我们得花好几天的时间，给他们把这事儿给他们讲明白，讲明白还不行，我们真正的把他们的东西从网上，无论是卖还是放上去，我们自己偷偷的买，就让他们形成这种意识，就说哦，我电商是真的能够帮他们卖东西的，只要形成这种意识，接下来的工作就好谈了，对，所以最其实最困难就是刚开始就他们不理解不认可，说哎你们都是骗人的，对不对？ 对，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农民朋友们他们的想法也比较直接，也比较单纯一些。对，我就是把我的东西卖出去，可能有的时候比如说便宜一点可能都没关系，至少我这一年的收获， 对 吧？ 对对对， 我这一年的付出没有白白的付出。 对 啊，对，其实有的时候就真的是很直接很简单的。 对对 对， 对，很简单的一些 事情。比如说你比方来说你就帮他卖出10块钱的东西，他就信你了。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在接下来的工作就好做了。 那后来就是就有没有做过这样的调研，就是比如说在这个全国的范围之内，就是类似于做同样业务的同行业的公司，就是有没有一些什么头部公司啊，比如说是他们做得好的呀，然后我们可借鉴的呀，然后我们现在在这个行业当中现在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在行业中应该算最底层的， 还是刚刚起步？ 对对，刚刚起步的。你要做的比较好的，像京东，他们可以就做到什么地步？我发现这个地方的农产品特别好，我直接在当地建仓，直接在当地建仓库，这就是财大气粗。 没错， 对。那我们只能怎么？我们发现这地方产品比较好，那好，我们派学生来调研，对，调研。对，所以就是这个也是发展的一个，就我们现在就处于一种初级阶段吧。对， 一个初级阶段。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几年，走过这么多地方，应该还是，我觉得已经非常深入这个行业了。 那也谈不上，你要跟那些老一辈的人比，那确实还差得远 啊。 对，跟同辈的人还行。 现在手底下有多少员工？ 啊， 手底下 员工是十几个，没工资的那种。 就还是属于都是同学， 都是学生，对， 同学们。 而且你看我们就做我们这个行业就跟那些技术类的不一样，其实我们就是更多的需要的是想法，需要的是激情，就尤其你包括即使包装设计，就那种包装设计其实现在很多大学生都已经基本掌握了，就你看我们的包装设计全自己设计的，就这种就对于我们这行业来说最难的技术工作我们也有，所以就是所以就我们相对来说就是更倾向于然后呢跟学校的同学一块儿来做创业这件事情，对，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遇到过资金问题吗？ 遇到过，就当时应该是刚开始就是还大二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做那个坚果的时候，包括当时的硬包装呢，就是进货了， 但是好在呢，就是我们学校又看我们这个产品算是做出来了，就是我们学校有那个创业训练营，然后就给了我们大概2万的资金支持，这也是帮助我们把这个难关渡过去的，所以你看现在其实政策其实也挺好的， 对， 尤其是对大学生创业啊，包括从国家层面会有一些就是奖励，我们学校层面呢，就是我们北京科技大学对创业也是特别的重视，就会有一些那个孵化机构和那些扶持基金等， 就是这个可能会解决一部分的这个资金方面的问题， 对对对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要想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长久的事业，要想做大做好的话，可能我觉得就是这部分的资源支持好像显得还不够，就是国庆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因为现在你刚刚也提到这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后我们在北京呢也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们可以找到投资人，可以找到同行，就是想没想过这个我们去融一些资， 对，这个是在去年的时候， 在去年 已经大四的了，当时大四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公司找我谈过，大概其实当时就是刚上了几次新闻联播，所以就是可能他们其实就看中的是我们这种影响力，也不能说影响力吧，就是比较好的社会效益，他们的意思是大概是合伙开公司，还不是单纯的投资性质了， 不是投资性质， 对，不是投资性质了，就是属于那种合伙性质了，因为就是我们的行业跟那种高科技行业就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还是需要我觉得人力成本就是其中一个很大的因素， 对对对， 我们真的需要实地的到这个到地方去，到农户家里去，我们跟农户深入的去聊，一天不行聊2天，2天不行聊3天， 对对对， 然后我们包括后续的一些这个农产品的把控，一些监测， 对对对， 我觉得还是需要，就是人力成本就是一个很大的投入方面， 对对对，所以就这个是当时谈的时候就大概是他想合伙开，但是呢就是我后来也是想了想，就是我想就是其实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学生阶段，就是我们怕就是将来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可能会对我们这个不论是对学校有这个不良影响，还是对我们这个品牌有不良影响， 没错， 后来就是我先给拒了，大概就是我们先做着吧，对，因为就是现在做的就是也不能说太好，就是大概就能够让同学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一个学生来说这就够了，至于就是你像再过2年，你像我到了你像现在大四，我快上研究生了，到了研究生毕业，如果真能有这种机缘机会的话，对，其实可以考虑引进投资或者引进合作的， 然后那个国庆现在这个已经能够顺利的去读研究生 啊，对，考上了，考了我们学校的， 学校的研究生学校的研究生大概还有2-3年的时间， 两年的时间， 那后续其实也会给自己，然后包括学习的生涯，然后在这个学校继续创业的这个事情也会有一个规划， 对对对， 就是我们继续在做，带领我的团队，我继续在这方面的事情，然后继续做得更加专业，做得更加深入， 对对对， 然后这个未来有什么大概的具体的一些规划，因为毕竟现在我们说实话创业的时间在一个行业然后也已经有4年的时间了， 对，说起来确实是这样，你看未来规划第一个就是在读研的同时就是在保证学习的同时，其实也是把那个课余时间，就别人课余时间可能是学习不是，可能是实习我就把课余时间做成创业，这是第一个，就是在就学习和创业的时候就是两步并行，就在学校里边，第二个呢就是在整个创业规划上，我们就是把这个市场然后呢开阔到学校以外，就不止坐在学校里边，然后把市场开拓到学校以外，第三个呢就是在全面小康之后，因为就是在全面小康之后，我们就是谋求就是这个农村更长远的发展，对，因为就是其实全面小康之后就是农村还会有很多的问题，就我们就是寻求就是把这些问题就是进行长远的解决，对，这个是就目前规划的三个方向， 就是以农产品作为一个我们的突破口，作为一个我们主要的经营方向， 对对对， 就是我们以后可能打造成一个给农村生活生产各个方面提供这种一站式服务和帮助的这样的一个全面的一个平台， 对，如果可以的话 啊， 对， 哎，我觉得这个你这个路子其实跟小米挺像的 啊，对，小米都快上市了， 对不对 啊， 哎呀真的是国庆今年刚刚跟大家聊的时候，国庆是一个95后，但是从他的这个言谈举止当中，我们能够至少我个人能够感受到创业这件事情给他带来的改变和这个他所 高于同龄人的一些成熟度，因为至少这些东西是在你真的是脚踏实地是需要走出来的。 嗯，对对对， 对吧？是真的需要是深入到农户的家里，深入到这个田间地头，然后这些去走出来的。 对对对， 啊、嗯，其实身边这个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同学呀、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校友啊什么之类的，这些创业的朋友们多吗？他们会给你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嗯，其实你看，哎，创业的总体比例啊。你像现在说就是 对，或者说你怎么看待创业这个事情？ 对，其实我看待创业这个事情就是，不鼓励也不提倡， 不鼓励也不提倡， 不鼓励不反对 啊。 对，其实你像这个就是根据个人的喜好。其实就我个人看来，我在小学的时候我是不想当一个创业者，小学的时候我是想当一个科学家的。 嗯， 对，其实我的认为是，就是尤其是大学生，你站在每一个岗位上。你学的每一个专业都能为国家做出贡献， 没错。 对，所以就是你不一定是要创业啊。 对， 你如果做科研，你踏踏实实做科研，你也可以为这个国家创造贡献。 对 对，所以就是对于创业这件事情，就是你要有好的那个机缘巧合，哎，你就是有好的机会，你可以去创业。 嗯、 如果这不要就是强迫自己硬创业。 嗯， 对，所以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把自己的专业知识发挥到自己就是能用得着的地方， 嗯， 就是真的能够发挥大学生的一些力量， 嗯， 对，我觉得这是就是最好的， 嗯， 哎，真是你像创业这事就是有很多的那种机缘巧合，哎，对，如果你碰巧赶上了这个风口，不论是还是什么机会， 嗯， 对，可以去创业，就是但是不是鼓励太大家就是硬创业， 嗯， 对，你看你没有什么你我偏要创业， 对， 对，其实你这一个人就是我个人觉得人实现的价值。就是每个不论是岗位上还是就是自己的专业上都可以有价值。 嗯， 对，尤其你像我小时候当科学家，我现在没当成科学家还挺遗憾的，对，没做研究还挺遗憾的。 嗯， 对，所以就是每个岗位都可以创造自己的价值，都可以为这个国家就做出贡献。 嗯嗯， 对，所以就是不一定非要创业才能是为国家做出贡献。嗯， 对，没错。 对对 啊，不过我觉得在某一方面你也可能会成为专家或者科学家，就是这个农副产品 啊。对，这个对，这个要是 农副产品这方面的专家。 对对对， 好的，时间来到了9:55，我们的节目很快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然后在节目当中呢，也再次感谢国庆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他关于创业的事情，从一开始上大学到现在，然后研究生之路，然后这么多年都在创业的路上，也会一直的走下去，也跟我们说了很多的创业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还有故事，也跟我们说了他这个宏大的蓝图。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当代大学生青年朋友们，这个国庆真的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正能量和这个激情， 谢谢， 激情满满的一种感觉。再次感谢国庆，然后也祝贺啊，不是祝贺吧，祝贺是你那个我们的这宏伟的蓝图实现之后再祝贺，然后也祝愿就是在创业的路上，然后这个别气馁，别放弃，一直走下去。 好，谢谢主持人。 好，接下来呢，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可以添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也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982青年说”，然后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是职场有高招，大家不要走开。